3946点，升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43.19，瑞士法郎0.962，加元1.317，人民币6.963，英镑对美元1.154，欧元对美元0.998，澳元对美元0.675，新西兰元对美元0.60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6.57美元，卖出1697.50美元。天气方面，受一股干燥的大陆气流影响，华南沿岸普遍晴朗。在上午5点，强烈热带风暴南马都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12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强烈热带风暴梅花集结在南京以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华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同埋干燥。酷热天气警告同埋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783 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99.4 将军澳， FM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先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康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哋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阅读除了增长知识，更加可以充实时间，诚邀你进入这个声音文字兼备的书室，感受不一样的阅读体验。阅读时刻，粤语书室， 幸福你有得拣。24个真实故事，在逆境中勇敢前行，活出更丰盛的生命。陈志耀。我来自印度，香港是我的家。我以为自己很坚强，没有向其他人求助。回想过去，感恩神总是在我需要的时候派人帮助我。卡蒂来自印度一个名叫 Diva Koti 的小城市。16岁的他，随已在香港生活多年的爸爸来到香港定居，现正于香港大学攻读生物科技博士学位。他说话和走路的速度都很快，说话时总是在笑，雪白的牙齿很抢眼也讨喜。这个异乡小伙子从零开始适应香港的故事，一点也不简单。不懂得说中英文，变成了哑巴。卡蒂是个性格爽朗的年轻人，他说印度的物质比香港贫乏，第一次乘飞机到香港，兴奋又有趣。在家乡，我从来没有见过高楼大厦，香港的所有事都很有系统，空间少却又什么都不缺。 声音演绎陈永业，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阅读时刻，粤语书室。 他是著名刀马旦陈彦龙，练得一身好武艺，有女武状元的美誉。在六国大封赏之中，推车和跳罗山架的功架可谓神屈一指。

若能做到。月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 Beyond 嘅光辉岁月正式开始今朝早嘅清晨爽利。早晨早晨啊，今朝早为你主持清晨爽利咧，由钱佩佩嘅日子咧就嚟到2022年9月15日啦，农历咧就嚟到8月20日。即是8月20日，室外温呢29度啊，相对湿度6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完全都系生效嘅。哇，呢排呢就即係觉得好干燥啦，亦都天气系非常之酷热啦，大家真係要小心保重身体。加上呢真係佩佩发现身边好多呢冇中奖嘅人。中奖讲緊唔系中六合彩，唔系中抽奖啊，系中呢一个新冠肺炎啊。好多呢可能喺前几轮呢都冇中过嘅朋友呢，喺呢一轮里面呢都中喎。即係意味着呢，唔知係咪大家都鬆懈咗，定係個傳染性高咗呢？希望呢真係呢個疫情可以快啲過去。昨晚呢同小朋友討論嘅時候，就發現呢間學校又不停咁又話有人中，嗰間學校又不停咁樣又話有人中。其實返學，即係啲小朋友返學，其實都係一个几大嘅挑战嚟嘅，咁啊，因为你知啦，尤其是小学生，佢哋未必识得自己照顾自己，或者系幼稚园嘅小朋友未必识得自己照顾自己。咁但系中学生咧，佢哋又要中午出去食饭，唉，做家长嘅真系担心。不过有时真系担心唔到咁多。疫情快啲过去，大家做好防疫措施。 一想起身边这个不是你，一想起走出这片天共地，和第三者恋爱如毫无动机，怎么爱起？从脑海一想起相恋那滋味，唯一的感觉都只属于你，才飞望见你，才看见自己。旧时独自一人，彼此感觉一样，别人无法想象，怎么可以知道？情无法再漂亮，唯有你对我真正欣赏。 再次重遇会不会是另外一个开始？再遇上就要好好珍惜。好，讲下最新的天气预测先。天晴干燥，日间酷热啊，最高气温约为35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咧，系持续酷热，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67%。再次提提你，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全部都生效。刚刚为你带嚟呢一首歌咧，会唔会好耐好耐冇听啦？啊，突然之间咧，发现喺我个 CD 袋里边咧，哇，揾到呢一首歌，真系好耐冇播过。仲记唔记得呢一位嘅女歌手叫苏慧伦啊？可能你会记得佢嘅《柠檬树》。咁另外同佢合唱咧，就有杜德伟嘅呢一首《旧情复炽》。呢位女歌手非常之有份量，讲紧嘅系佢嘅身影。 为什么身世间上，此间许多爱如常？为什么？为何人全隔膜，颜面无真相？问哪天可找得到理想中的乌托邦？为什么？ 名字叫做《卢叶薇》啊，有呢一首《为什么》。 寂寞，用笑来做阵微风，把长路也轻轻吹暖，陪着那小豆芽梦，请容我去追捕。 露雲娜的這首豆芽夢，跟著這位朋友你還記得他嗎？只是記得夏妹， 夏妹共你，我開真口會夾條脷，實在一看到你就冚身爽死，發燒手震又腳痹，夏妹共你手多手曲是和味，落夜街继续炸面认真攀比，最轻帮衬照发髻， 收晒六啊六个四， 人啊是武十全十美， 佢有你 针都冇把头头理， 佢有你 我亦冇掹低肩斗皮，若闭在无骨气， 无力好气， 夏妹望你，咪整色水猛学人地，就系咁以等我哋做对，知己冇乜必要乱杀气。 听紧嘅咧有许冠英嘅呢一首《虾妹共你》，转头翻嚟有五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啊！ 人啊系好十全十美，针都冇话头头理， 佢有你， 我亦冇掹低肩斗皮， 带着你， 系啊，弊在冇骨气。夏妹望你，咪整色水猛学人地，就系咁以等我哋做对，知己冇乜必要乱杀气，就系咁以等我哋做对，知己最多喺树伏下棋。 清晨五点半，而家由李明友报道呢一节新闻。欧盟委员会提出采取紧急措施，缓解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包括向能源公司征收暴利税，当中未有包括为天然气价格设置上限的建议。欧盟委员会建议成员国在用电高峰时段减少 5% 的用电量，到明年三月底总体用电量减少一成。对于通过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公司设定收入上限，对石油、天然气、煤炭和炼油 產生的超額利潤徵收至少 33% 的稅。歐盟委員會表示，這兩項措施將可以籌集大約1400億的歐元資金，又說對巨額收入設置上限，將促使利潤高的能源公司幫助陷入困境的用戶。歐盟委員會這項提案需要得到歐盟多數成員國支持才能夠通過，歐盟能源部長今個月底會再開會討論。在奧地利維也納召開的國際原子能機構理事會會議審議伊朗核問題，中國代表呼籲各方為恢復履行伊朗核協議談判創造必要條件，不要刻意誇大對伊朗保障監督的未決問題。中國代表指出，能不能夠就這個問題找到各方可接受的解決辦法，直接關乎協議是否能夠達成，同時必須看到有關未決問題所指向的可能核活動，即使有都發生在幾十年前，不具核擴散風險，而且伊朗核計劃可能的軍事層面問題已經在2015年有結論，不能夠令到保障監督未決問題成為日後執行協議的主要障礙。中國代表呼籲美方積極回應伊朗的合理關切，推動談判盡早達成協議。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說，現時70歲或以上長者的第一針新冠疫苗接種率大約是78%，但是仍然有約218000名長者從未接種疫苗，80歲或以上的更加有約30%未接種。為減低染疫之後死亡和重症風險，呼籲長者盡快接種疫苗。楊何培恩到訪長者安居協會的熱線中心，聽取工作人員講解聯絡未接種新冠疫苗的長者的工作，以及長者對新冠疫苗接種的疑慮。在過去一星期，協會已經聯絡2436位未接種疫苗的長者，暫時已經成功協助83位長者預約打針。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31135點，升3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946點，升1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9，日元143.18，瑞士法郎0.963，加元1.316，人民幣6.963，英磅對美元1.154，歐元對美元0.998，澳元對美元0.675。新西兰元兑美元0.60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5.74美元，卖出1696.35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同埋干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783 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99.4 将军澳， FM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十四五规划纲要支持香港建设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香港有健全的法律制度、优越的专业服务和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带来无限商机。知识产权署推出知识产权管理人员计划升级版，提供专业培训课程和免费知识产权咨询服务。详情请浏览 ip.gov.hk。 发展知识潜力，见证经济新领域。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与鼻， 同行抗疫。大家好，我是 Super Moments 的吉他手阿鸡。疫情肆虐，但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就一定会打赢这一场疫战，可以过回正常的生活。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夜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国剧八

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40，你听紧嘅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上嚟。今朝早继续有钱佩佩陪伴你。呢个时候我哋有刘德华嘅出现，真系又系好耐冇听嘅一首歌。 一声下旧人面，旧相却也往往会渐变。空虚的我一颗心，遗下点点欢笑在天边。前前年年上半生，可愿是我错失机会了，忘掉了再了，只会悲痛徒增添。越是寂寞越怀念，越想过往放弃了便算。忐忑的我一双手，无聊笼着熄了的香烟。若是重逢在某天，相信又会剩低次共怨。谁愿偶尔断，旧事牵紧这爱恋。长空中一声的呼叫，替我慰藉了。狂雨里一刻的拥抱，使我心更暖。现实是难料，情愿他放弃以往的片段。就算再见面，就算再触电，也会假装不眷恋。想过往放弃了便算，忐忑的我一双手，无聊笼着熄了的香烟。若是重逢在某天，相信又会剩低次共怨。谁愿偶尔断，偶是牵紧这爱恋。长空中一声的呼叫，替我慰藉了。狂雨里一刻的拥抱，使我心更暖。现实是难料，情愿他放弃以往的片段。就算再见面，就算再触电，也会假装不眷恋。 刘德华嘅歌声，啊，讲起藕咧，我都几中意食莲藕。即系无论佢系咩状态嘅时候嘅莲藕咧，我都好中意啦。糖莲藕我中意食啦，咁啊煲汤嘅莲藕我又中意食啦。啊，然之后咧炒葱用莲藕嚟炒餸都中意食。啊，你中意食淋嘅莲藕多啲，定系爽嘅莲藕多啲？我喺唔同嘅情况下食莲藕咧，有唔同嘅感觉。即系譬如我煲汤，我中意食淋嘅莲藕啦。但系如果炒餸，我又中意食爽嘅蓮藕啦。咁啊，糖蓮藕啊，當然更加中意啦。不過一年真係只可以食一次咯，平時都真係應該冇得買嘅。 啊，据说莲藕都应该是挺好的一个食物来的。不过呢，如果煲汤一定要落绿豆，因为都挺燥热。啊，不知道我有没有错呢。 你一到如男主角，如从前驱使对世倾慕，言谈和潇洒笑容，危险眼神，全精心精确编造，头颅加些适当倾斜度，随便却也扑，演出洒脱，多少女性被醉倒，见你便醉倒，你好戏，无视怕金掌应颁予给你，了不起。身兼不太懂事，你的最破精通迷人的语言，如香槟写的句子，迟迟方知穿你真名字，名不羁性可耻，写香槟抱今天我喝热咖啡，我喝热咖啡，你好斯卡金掌应颁予给你，了不起，了不起，投入到永未主宰，演戏，干戏，演戏，干戏。 里边咧就当然听唔到最佳男主角系边个啦，因为净系得讲嘅司仪，但系司仪嘅声音你应该听到好多个，我听到何守信啦、肥姐啦，亦都听到郑裕玲等等呢啲好经典，亦都即系做得好好嘅司仪啦。带嚟咧有林忆莲主唱嘅最佳男主角，咁啊讲下呢个最新嘅天气啦。天文台5:45发出嘅最新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天晴干燥，日间酷热啊。最高气温约为35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咧，天晴未来数天持续酷热，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啊。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6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酷热天气警告全部都生效。啊！喺呢个黎明咧，咁快已经出场，冇理由嘅。这个时候才被他出场，是啊，没错，我想播这首歌一生最爱就是你。 走，在那一刻想去接近你，你的声音悠悠地透过寂寞从某异地，远 让我假于空气吻着你，更想清楚可见你，细雨夜静是满心欢喜，挂念时候合上我双眼，如麦箭声音去又返，让思念摸索你面容像已清淡，从未心意难，每想到你已天梦幻，化身你面前心期盼，这感觉为何更浪漫，在我生死之间，是你吗？是爱吗？是你出于真心，日日夜夜仿佛漆黑中说话。若有一天真的可以相见，定会终之一生不忘记。难道这个世界剩余下今天的真爱吗？夜静是满心欢喜，怀念时候合上我双眼，如麦箭声音去又返，让思念摸索你面容像已清淡，从未心意难，每想到你已天梦幻，化身你面前心期盼，这感觉为何更浪漫，在我生死之间，是你吗？是爱吗？是你出于真心，日日夜夜仿佛漆黑中说话。梦里飘飘忽忽一个影子，在我思海之中不退下。是你吗？是爱吗？出于真心，日日夜夜仿佛漆黑中说话，像那一颗星星海角天边，让我仿佛之中可望见，留下这句这句说话，而非一般的对话，明白我意见你太多吗？是你吗？是爱吗？你出于真心，日日夜夜仿佛漆黑中说话。若有一天真的可以相见，定会终之一生不忘记。难道这个世界剩余下今天的真爱吗？ 分是否 相衬。学狗总要分是否果与因，永远那样对等。再见你落魄的风尘，我竟注满伤痕。诚心爱心今生，夜已深，温馨到伤感。看着夜雨交织翻腾，泪强忍。梦已深，漆黑里孤枕，带着热爱辗转追寻，也许情深海更深。 前两日咧播咗佢嘅《我只愿自己》，收到一个点唱，系阿 Philip 嘅点唱，希望可以听到黎姿嘅呢一首《情深海更深》，咁啊送俾你啦。好啦，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5:59啦，咁啊。清晨爽利已经去咗大半啦，仲有半个小时，一阵间咧出现喺6:00新闻之后嘅健健康康在清晨咧，今日就有肿瘤科医生嘅出现。今日咧继续会同大家讲下呢个胰脏癌嘅，咁啊上个星期咧就讲过胰脏癌系一个叫癌王啊，哇一听见都好惊啊，咁但系咧其实系有迹可寻嘅，咁啊究竟有迹可寻到咩地步咧？咁一阵间咧就要听听林嘉安医生嘅讲解啦。呢、這个时候咧我哋先听6:00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继续清晨爽利。 5:00，强烈嘅热带风暴南马都集结喺鹿儿岛之东南大约12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同时，强烈热带风暴梅花集结喺南京以东大约2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华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同埋干燥。酷热天气警告同埋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简报完毕，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北风有4级，部分地区有烟霞，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埋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埋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风2级，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西风2级。能见度10公里，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7公里，西沙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1,135点，升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46点，升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

来相思一串。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来到这个星期四啊，健健康康在清晨，在电话的旁边呢，除了有佩佩之外呢，还有临床肿瘤科专科医生林介安医生的。林医生早晨。 早晨啊，佩佩，大家好。 早晨啊，林医生，那记得上个星期呢，我们就开始讲了这个的胰脏癌啦，亦都讲到它呢，哇，在叫做癌王、哦、又好像防不胜防，但是呢在你最后的时候呢，你就讲了一点，我觉得呢就可以容易啲分别到这个的胃痛啊，定是这个胰脏痛的，就是你讲紧佢如果瞓平的时候呢就应该是最辛苦的，反而乌前的身呢就没那么痛的，我有没有记错呢？ 是啦，绝对是，因为同佢嗰个结构同埋位置有关，因为佢向后侵蚀嗰个神经丛啦。咁、如果你乌前嘅时候，嗰种咧就会离开个神经远少少，压得冇咁犀利，个痛就少啲啦。咁呢样嘢我记得，即系上星期你都讲过，话同胃癌或者胃痛啊，一般十二指肠溃疡嗰啲会唔会有分别啊？咁系会有分别，因为胃痛嗰啲咧通常会同你食嘢嘅時間有關嘅，譬如有啲人係食完嘢食到好飽先痛，有啲人咧就好肚餓就痛。咁胰臟癌嗰種痛咧，即係除咗頭先啊烏前會舒服啲之外咧，佢同你食嘢其實就冇乜關係嘅，佢都係好持續會痛，有啲可以幾劇痛，甚至有少少刀割啊、火燒啊、觸電嗰啲感覺，因為呢啲係典型神經痛嘅症狀。 即是他就不是啦，冤住你痛咁，但是呢他会都有一种好严重的痛楚的，是可以这样讲 呢？是啦，严重的痛楚之余呢，即是带啲我哋叫有啲神经痛的性质的，譬如针吉啊、电击啊嗰啲感觉啦。 虽然你就讲得好似好具体咁啦，咁一般你知香港人啦，好多时候都食无定时，是咪咁，亦都有时又大飲大食咁样。成日都会胃痛的、哦、咁真係去到咩程度我嘅胃痛觉得咦会唔会唔係胃痛咁简单，我点样先至要去搵医生去检查呢？唔通话俾医生听，喂，早知个中间个位置痛啦，咁我唔知係胃痛定乜嘢。定係除咗呢啲嘅痛楚之外，会唔会大小便都会有啲迹象啊，或者会发烧啊等等呢啲迹象，或者甚至乎摸到嘅呢？ 譬如我哋讲胃嘅问题呢，咁你有机会会胃出血啊，会有黑便啊。咁如果胰臟嘅問題呢，可唔可以從大便去見到呢？咁都有機會㗎喎、哦。咁第一呢，就係、是、如果佢窄實咗，即係喺個胰頭度窄實咗個膽管，即係我哋講膽管閉塞啦，啲膽汁排唔到落小腸嘅話呢，咁、那個大便其實係會從好似一啲陶瓷咁嘅色嘅，即係好白色，因為冇咗嗰啲綠色嘅膽汁去染嗰個大便啦。咁啲大便會比較即係白得好唔正常，好似陶瓷咁嘅色嘅，係啦。呢樣係第一樣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是、其實嗰個胰臟本身佢有兩個功能啦，一就係分泌一啲消化液，譬如特別咧就係嗰啲脂肪咁樣。第二咧就係、是、一啲內分泌嘅功能，譬如胰島素出名啦。咁其實個胰字就係胰臟嘅胰字啦。咁 即如果个胰脏有问题呢，咁我哋睇返你个消化会有机会有影响。佢如果消化嗰个脂肪呢消化得唔好呢，咁个大便呢就反而会好多啲肥油啊，留咗喺大便度，会浮咗一层出嚟嘅，即好似一啲脂肪浮咗喺大便，浮咗上水面咁样。咁呢啲呢都系即比较特别嘅，即头先我哋讲个好白嘅大便啦，好肥腻，好似浮咗一层嘅大便， 会唔会系肚屙咧？ 亦都会肚屙会容易啲嘅，因为你知，譬如所有喺食物入边，我哋吸收得唔好嘅嘢咧，其实佢都会有少少倾泻作用嘅，特别呢啲咁嘅脂肪。咁有啲人佢会觉得好搞肚，因为呢啲咁嘅油佢吸唔到咧，喺个肠度其实几刺激嘅，到你排出嚟嘅时候，亦都有啲好特别嘅样，即系嗰个大便嘅情况。 咁除咗大便之外，小便都会唔会有啲迹象可以显示得到嘅咧？ 小便其实就唔系直接影响嘅，不过我哋睇翻啦，如果你个胰脏系会阻塞咗个胆管咧，即系有黄胆嘅人，其实小便咧就会好深色嘅。嗰啲深色唔系话你平时跑完步做完好剧烈运动流好多汗，个人有少少缺水，即系排出嚟嗰啲小便嗰种深色。咁深色系深到保璃茶咁深色嘅。 系浓嘅保璃茶。 系啦，浓嘅保璃茶嘅深色，就唔系你嗰啲即系纯粹深色少少， 深黄色嘅， 系啦系啦。 咁除此之外啦，即系讲紧嗱，头先讲啦，即系可能大便会显示到啦，会有痛楚啦。咁会唔会有啲人其实咩迹象都冇嘅咧？ 咁就少啲，系啦，除非你话真系咁好彩，佢系一个好细嘅泡仔咁形成嘅时候。你咁啱因为身体其他问题或者你做身体检查嗰时会睇到。咁我哋久唔久都见到呢啲病人嘅。因为你知今时今日验身都好等闲啦。即係验身又用一啲高科技去验身呢，即係更加越嚟越多人做啦。咁你越清嘅镜头你睇嘅嘢就越多啦。咁有机会会 pick up 到呢啲。咁但係呢啲都係少数嚟嘅。 咁听你咁讲，即係话定期检查都好重要啦，如果咁样讲，如果你係担心嘅话。 係啦，如果係担心或者即係大家嚟时有少少病征，或者你本身係高危人士啦，或者屋企人有问题呢，其实你可以咁样諗，因为大部分我哋讲緊即係之前讲嘅筛查嘅道理呢，都係讲緊喺一个成个人口入面去统计到底佢嗰个效率高唔高。以个人嚟睇呢，其实即係个个人有唔同嘅风险呢，嗰个效率呢会有变化。咁但係政府可以即係譬如我哋专家委员会会傾嘅嘢呢，其实就讲緊如果你全香港700万人都做呢啲筛查，到底有冇益处呢？会唔会话有啲假阳性啊、假阴性啊，或者即係你可能捐100个人你先搵到一个 case 到底係值唔值得呢？个人嚟睇你係嗰个 case 呢，你就觉得呢个捐好值得啦。咁但你系另外嗰99个，或者系以一个政府嘅资源原则咧，咁就会即系、就是、有唔同嘅角度去睇。咁呢个系全世界都系咁样做噶啦，即系公共卫生嘅角度。 系嗱，咁头先咁讲啦。咁如果真系觉得自己好有怀疑，自己有呢个问题啦，咁应该系点做检查咧？系验血啊、验尿啊、验大便啊，定验啲乜嘢嘅咧？ 除了我們說很詳細，我們要問一些病徵啦，到底那個有沒有一些風險因素啦，有沒有一些我們說胰臟癌症相關的病徵啦，還有做身體檢查啦。其他呢，我們最簡單呢也都最常做的，可以做超聲波啦，因為沒有輻射嘛，安排也都容易。其次呢，再看得清楚一點就是一些電腦掃描或者磁力共振一些，這些都可以比較清楚，就是一個切面度可以看到那个胰脏有没有特别问题的。 但你之前也都说过呢，它是匿埋一个胃和这个的背脊骨的中间的，用超声波都真的已经看到。 超声波呢，我们看到的胰头那里比较会多一点。即是它是很笼统，我们可以筛查到有没有一些很大的事情。或者有没有一些胆管塞了啊这样的情况。但是你说它不是一个很准的东西，不过它就相对地比较方便，你安排也都容易，也都不涉及辐射啊那些。 好啦，咁真係一个唔好彩啦，真係喺检查当中发现，咦，好似有啲问题喎，证实患上啦，咁其实有啲咩对策呢？ 嗱，我諗第一呢，无论你任何嘅影像见到个胰脏有瘤呢，你都唔好驚住，因为我哋咁多集都讲过啦，你都要证实，因为 瘤都有分良性恶性嘛，就算恶性亦都有唔同种类，咁头先讲过有啲真係所谓癌黄之黄嘅腺癌啦，咁亦都有啲相对地比较温和啲嘅神经内分泌瘤，咁所以我哋见到有阴影之后呢，下一步就要确诊啦。确诊有几种方法嘅，一呢就係我哋经过内窥镜，我哋有啲叫 ERCP， 即係以内窥镜逆行做返一个胆管嘅造影去睇到。咁如果我哋见到嗰度有瘤呢，亦都会做一啲活检，攞啲组织出嚟。呢个係经过内窥镜嘅方法去做。咁另外一啲方法呢，就係话如果嗰个内窥镜去唔到，咁你即係嗰个活检嘅检仔都去唔到啦，点攞组织呀、啊。咁另一啲方法呢，我哋就会用超声波又好，用电脑扫描又好，引导我哋即係通过皮，即係譬如喺前面肚皮吸落去攞啲组织咁样。咁呢啲都係一啲方法。有啲再新呢啲方法呢，即係你可能听落去会觉得嘩得唔得㗎，咁但係其实一般都好安全嘅。但係我哋唔係话经过内窥镜去到胆管嗰度或者胰脏嗰度。我哋係经过内窥镜呢去到个胃嗰度。特别喺嗰个胰尾嗰度呢，其实佢咁啱就喺个胃嘅出面。即係如果你做胃镜，你去到胰尾附近，我哋再用内窥镜嘅超声波呢，原来可以通过个胃，即係吉穿个胃，而吉到嗰个胰脏嘅肿瘤，再攞啲组织出嚟。咁、那个方法都係安全亦都可行。即係呢啲都係你确诊咗，因为攞组织第一确诊啦，第二就分类 啦。好啦，即係都唔好彩啦，攞咗组织出嚟或者再验深层啲真係确诊啦。咁又有咩对策呢？ 確診了之後呢，我們就看看期度了，其實個個癌症都一樣，你要確診然後就分期了。分期剛才我們講過，其實一般來說就是通過電腦掃描，甚至說一些我們叫靜電子掃描，就是你可以看到個身體有沒有一些活躍的地方或者活躍腫瘤的地方去分期。如果初期呢，我們就講其他重要的器官，就是胰臟以外的重要器官，心肝脾肺腎都沒有了，咁嗰啲呢我哋就会考虑做手术啦。 咁即係其实係去到咩程度之下係唔可以做手术嘅 呢？第一呢，如果走散咗，即係头先我哋讲去咗其他器官呢，咁一般嚟讲就唔会做手术㗎啦。即係根治性嘅手术。第二呢，我哋讲緊譬如话嗰个肿瘤冇走散，但係佢都生得好大喎、即係佢已经入侵咗附近嘅器官。你冇可能完全切除嘅话呢，咁嗰啲都唔适合做手术，或者最少你唔适合马上去做手术。咁呢个我哋係讲緊根治嘅情况。咁另外你话即除咗根治嘅手术，有啲舒缓嘅手术，譬如佢塞嘅，咁我哋可以再搏过啦，等佢冇咁顶住呀，冇咁塞住嗰啲嘢啦，咁嗰啲係另一个方法。咁但係根治嘅手术呢，我哋就要揀一啲冇走散，而你有信心是第一次手术完全切清的人才会做手术。 咁当然呢啲都是要同你嘅医生去商量，唔係话自己去諗我想做手术就有得做手术啦，啱唔啱啊林医生。 係呀，好複雜嘅，因为。 咁都係要听多啲意见啦，咁要自己慎重考虑啦。好啦，咁今日呢亦都讲到呢度啦，咁仲有好多关于胰脏癌嘅一啲嘅信息呢都好想同大家讲下，不过又要到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啦。咁约定你啦，林医生下星期再见。拜拜。 好啊 ,thank you, 拜拜拜拜。 我和你曾从无负众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上方爱出远望， 到晴朗是同迎候阳光，无用看得到才信，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洪流在海角 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岁月留相片 为了庆祝这个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而有的这一首的主题曲前啊，咁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的6:29过啲嘅啦，咁啊即系话咧，今朝早嘅清晨赏你咧又要告一个段落咯噃，临走之前要再次提提你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全部都生效，咁大家咧就注意啊，好好咁保重啦，咁啊。要同大家讲再见啦，咁啊再见嘅时间系几时？咪就系听朝早5:00，佩佩咧会准时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嘅清晨爽利再次同你相遇，约定你听朝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而家由李明友报道呢一节新闻。瑞典首相安德松承认在国会选举中失利，宣布将会辞职。安德松当地星期三晚召开记者会说，虽然仲有选票尚待点算，但是明显右翼阵营将会以微弱优势取得国会多数席位，他星期四会请辞。至今已经点算99%的选票，在国会349个席位中，右翼阵营势将获得176席，超过半数。作为社会民主党党魁的安德松表示，在新政府成立之前，他会继续领导过渡政府。他对极右翼瑞典民主党成为第二大党深感不安。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中国代表发言指出，单边强制措施严重违反国际法，敦促有关国家立即取消单边强制措施。人权理事会应该向滥施单边强制措施的国家问责。中国代表批评美国和部分西方国家动辄依据国内法采取单边强制措施，滥施长臂管辖，衍生造成的次级制裁和过度遵守危害广泛，完全是借民主、人權之名行侵犯人權之實。有些國家肆意擴大單邊強制措施，甚至借此打壓當事國合法政府，將其作為顛覆他國政權的政治工具，嚴重違反聯合國憲章宗旨原則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回來本港，醫務衛生局表示，經醫管局和私家醫院磋商之後，目前可供使用的病床已经增加至到423张，荃湾港安医院和中大医院已经再度增拨病床，接收更多医管局病人。当局表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早前和香港私家医院联会代表会面之后，全数13间私家医院在首阶段腾出364张病床，并会视乎实际需要陆续将病床数目增加至到约1000张。当局指出，虽然香港每日新增个案似乎有回落迹象，但是疫情走势仍然待审慎观察。另外，部分私家医院积极参与医管局推行的公私营协作抗疫项目，例如协助为暂托中心提供医疗支援，以及为新冠病人提供遥距诊症和送药服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5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北风。展望未来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同埋干燥。现时酷热天气警告同埋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今日是9月15日星期四，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今日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黄海怡。早晨，刘国华。 早晨，黄海怡。各位早晨。有十几间分店的连锁餐厅饼店 Costini 突然全线结业，大约100名员工受影响，估计欠薪500万。有准新娘说，间饼店在上个月还在分展推销，他买了6000元饼卡，担心赶不及补买。亦都有市民说未用完现金券。 海关会介入调查，阵间讲下。 今个夏天，本港系持续录得破纪录嘅高温。有团体嘅调查发现，超过一半受访工友喺过去两个月翻工期间，曾经系出现热疾病嘅症状。团体系促请当局立法规定，雇主要采取针对热疾病嘅具体措施。亦都认为过去几年只系得两宗嘅检控个案，明显系阻吓力不足。转头同大家跟进。 中大和港大研究发现，本港两款新冠疫苗无论接种三剂伏必泰或者科兴，对 Omicron 变异病毒株 BA.4 或者 BA.5 产生的抗体水平大跌，但有效减低重症和死亡率。